底是什么？杨花雨落，十三千丈黑发，碧城古柳是凋谢的花瓣，念旧的风是往日的欢呼，又来折磨。你会不会剪去黄了的回忆，丈量我力气，拉长十多里，芳草无尽，曾经想看两不腻，如今花无语，飞过秋千去道别的你。痴迷的忧郁，幻想即兴，我孤独的身影飘零一地，细看不是花絮，是点点泪滴。爱是可惜，在现实的光海里，我想找你，却只剩倒影。我试着骗自己，有散也有聚，只是想起了，再无人聆听，不如归去。我不愿意舍弃我的不甘心，乱哄的情绪，我自言自语。夕阳无尽，再看只会更伤心。该死的